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欸，真的不觉得今天就是天气变化很大吗？因为今天傍晚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我今天就在家里，然后下午到傍晚那段时间就是天慢慢黑的时候，哇，就忽然天温度骤降，然后脑袋里就浮现一个想法，到现在都还有这个想法，就是好想睡觉。 太夸张了吧，我觉得还好呢，有到那么变化那么大哦。最近那个新闻很红的那个高嘉瑜， 对啊，你要聊高嘉瑜的事件吗？我们可以先聊一下。 没有啦，没有啦，我只是蛮意外他被打得这么严重，因为新闻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在你自己私人的 IG 发那个发文的时候，我还想说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比如说他刚好是女性立委，又是在政坛上小有知名度，我才想说可能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是小口角，就没想到那么严重。 我记得他自己在他记者会里面有讲过，说他一直觉得很丢脸，或是说让他觉得不敢把这件事情拿来跟很多人讨论或是公开讲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作为一个算是蛮成功的女性从业者，而且已经做到立法委员的一个成功女性的角色，她觉得这件事情让她蛮羞耻于开口。我相信很多家暴或是类似的事情其实都有，就是对于女性受害者而言都有类似的心理的情节了。 我真的觉得会，包含你说不要讲到家暴，比如说分手啦，或者是说如果我的另一半外遇，我可能也不会想让我的家人知道，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啊，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点丢脸。好啦， 不过我还是必须要讲，就是我还是很意外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集其实就是在聊女性主义或是性别平等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题的主题叫做我只是觉得台湾已经够平权了，然后把一个就是很尊重女权的男人嘛，我记得那篇的主题是这样子。因为我其实在 PTT 或是在各种Facebook 或是 YouTube 下面，我还是会看到很多令人很摇头的性别的言论呢。 对啊， 因为我其实觉得高嘉瑜这个事件已经算得上是不论你是蓝绿或是你是白，不管你或是你不管你喜不喜欢高嘉瑜这个人，因为即便说是偏绿的支持者里面也有人不喜欢高嘉瑜，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说我讨厌你所以你该被贬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还是有看到类似的言论呢。 我觉得一定有啦，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真心的还是想要 吸引点阅率，是不是还是生活太无聊没什么朋友，所以想要吸引这种方式来跟网友可以有一些比战。 我不知道、我觉得以后可能找一集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对于网络生态的观察，就是因为我在那个之前在英国做研究的时候，我其中一个研究的主题就是在网络空间跟人实际的人格之间的一个连接之间的讨论。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有一集我们来讨论看看虚拟空间的言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会出现那些言论我觉得不意外，而且甚至我有在想说有时候 maybe 我们可以找一些那个 PTT 上面的文章，大家的发言来做一些讨论。 可是我要讲的是 YouTube 跟 PTT， 没有 YouTube 跟 PTT 可能又比较像一点，就是因为 PTT 毕竟不是实名制，所以说其实你看到这个人的 ID 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这个人的其他的东西的。但我刚才只说让我 PTT 以前是实名制吧？ 没有 ，PTT 一直以来都不是实名制啊。对啊，应该是说 PTT 本身的营运方有办法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在那个论坛上面 PTT 各个版上讨论的时候，你不会说我看到这个 ABC5566 或是什么 Mayaman 或什么，你会知道他是谁。但我今天讲的是 Facebook 这种网站，我看到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不是假账号，就是一个他有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的照片，然后正常运作的账号在那边。我想说今天没有这个匿名性，你为什么会这么敢讲这种话？ 不知道还是大家觉得在网络上发言其实不太需要负责，或者是觉得也没差。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这集之后可以，这个主题可以之后找一集来讲啦。 好啊，好。 最近天气转冷， 那刚好就是瞎扯扯到，那可能大家最近不太会常吃冰淇淋，这是凹得很硬。 好，可是我个人觉得这集的那个主题很有意思，还蛮有趣的。 对，这集的主题其实是我们上礼拜聊完，聊完之后，我就跟阿塔在讨论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下礼拜要聊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想一想，我就想说，哎，跟阿塔分享一下，我最近就是。有时候就是忽然放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几句话，我觉得好像可以拿来当标题。那阿桃听到这个标题之后就觉得很有趣，我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讲一讲这一集的标题叫做土耳其冰淇淋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那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对对对对。 欸，我觉得你光是这个标题，然后你还可以讲到我们要谈的那个核心，我觉得也是很厉害。 就是 现在就先破梗吗？ 就是他会掰，因为我总不可能这一集一直在聊土耳其冰淇淋，或是我被土耳其冰淇淋老板伤害的创伤史。就我们 可是你有买过吗？ 当哎，谁没买过？有买过吧？谁都有买过吧？正常都有买。 哦，哎，对耶，怎么那么这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明明它是一个这么的无聊的东西，可是却每个人都有买过。 哎，可是我们在 IG 上面的那个问卷调查里面，还是有大概三成的听众觉得土耳其冰淇淋。很好玩又很好吃。 因为第一土耳其冰淇淋好不好玩，我觉得这可能很好玩或好吃，我觉得这可能也都很主观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很好玩也没有到很好吃吧。而且它的冰淇淋有点像马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只买过一次。 我记得的是以前只要因为土耳其冰淇淋很常出现在台湾各大风景区或是 景点，什么老街之类的， 淡水老街，然后或是什么 对就是风景名胜区特别多有这种土耳其冰淇淋的摊子，啊，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可能如果你是小你本身就小朋友，你当然就会吵着要买，啊，也有可能很多爸爸妈妈想说就让他们小朋友去买，然后用他们的相机记录下小孩子被玩耍的这一刻。 我记得我那时候买是因为小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看到，我记得应该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土耳其冰淇淋才刚引进吧，对不对， 大概国小左右， 要不然在更早之前，对啊，在更早之前好像没有啊，然后引进之后你就看到别的小朋友被玩，你就觉得很有趣，自己也很想被玩，但那时候是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国小国中以前那时候你都就是都会觉得好玩，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欸，很有趣这样，结果吃了之后我记得我就觉得哈，这也没有很好吃啊，而且那种就是有一种口感上可能我们不习惯吧， 而且我记得它没有多便宜对不对，我记得 不便宜， 它当然就不是说跟哈根达斯比，那哈根达斯现在我前阵子吃哈根达斯，哇靠，一球涨到130块，根本就去抢， 之前好像110是不是？ 我印象中哈根达斯让我觉得开始觉得贵的时候是它95块，结果现在已经涨130。Anyway， 反正就是回到土耳其冰淇淋，我记得土耳其冰淇淋大概也没有比哈根达斯便宜多少， 应该没有哈根达斯那么贵。还是我们下个礼拜六日去淡水老街买一下？ 哎、欸，好像也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 我记得没那么贵吧？ 可能50-60块，或是60-70块。看地方， 反正它就是比一般的那种什么拔布还贵就对了，对吧？ 对对 对， 没错。 可是我就记得说，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可是我觉得其实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有一个地方也蛮要讲吃亏嘛，就是说，比如说你去买了，旁边的人围观可能就只是想看他被耍，可是不见得会想吃那个冰淇淋，对不对？耍完然后人群就散了，对吧？ 诶。 我记得的经验是这样啦， 但是你说这样子的话，那它的优势跟一般的冰淇淋比的话，它还是比一般的冰淇淋多一点啦，因为大家都想去玩耍一下，而且它又比较便宜。 可是我觉得，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刚出来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尝试看看，或者是很多人会围观，但是围观的人也不见得会买啊。然后现在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流行的，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就知道要干嘛了，就知道那个剂量了，所以可能就是那个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在那边一直拉铃拉铃拉半天，好像我觉得生意相较于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好。 对啊，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如果有土耳其冰淇淋的印象跟记忆，多数都是像校外教学啊，或者是毕业旅行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你可能就是跟你喜欢的女孩子终于有机会可以独处的时候，然后可能在什么这种步道上面散步啊，配合着漂亮的夕阳。然后这时候你就讲说，哎， 哦，我想吃冰淇淋，然后这附近好死不死他妈的只有一家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得充当勇者去。但是这时候又会觉得很干的，就是因为土耳其冰淇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动作非常的快，不管你的觉得你手眼协调能力再强，你都好像都会被老板耍个好几次。那其实你在你觉得不错的女孩子面前这样子被老板给耍，就有点损害你自己的男子气概的感觉吧。 那为什么还要带她去 啊？因为就刚好就是人家想说吃冰淇淋，你也总不能说啊，我不要，我就土耳其冰淇淋，那你等一下一定要耍我，我才不要去给他耍嘞。 可是只有那个可以买吗？ 欸，通常景观区好像就只有土耳其冰淇淋这种选择可以选了、啊。 哦， 而且 那不然你叫喜欢的 小小干小朋友是小朋友是有钱去买，他跟大是不是？还是你不要有 钱？那喜欢的女生去买啊，你就骗他这样。 小男孩纯情，然后想这么多东西。 好吧，你知道我在就是在整理这一篇的时候，我就在 PTT 上面看到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一篇文章。他就说，我刚刚去买土耳其冰淇淋，听说土耳其冰淇淋老板会耍人，还会用很奇怪的把戏搞你。结果我刚刚去买，老板直接把冰淇淋给我。是不是被耍了？你们觉得还蛮好笑的吗？ 是蛮好笑的。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那时候就其实有在 PTT 啊，或者是网络上有看到很多人在上面抱怨说，哦，我只是想要吃他的冰，可是我不想要被在那边好像当白痴一样在那边玩弄。然后对。但是你这个东西要在买之前，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老板沟通啦。但是其实底下的留言我看了一下，其实也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有些人就回说，就是你去买土耳其冰淇淋，你大概就是会有一个心理预期或者是心理准备，就是说你有可能被玩。而且买土耳其冰淇淋的核心不就是自己要被玩吗？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一定。就譬如说，假设今天在譬如说淡水老街好了。有一间右边有一间土耳其冰淇淋，左边有一间平常的冰淇淋店，有两个给你选的时候，这时候你心中已经有一个想吃冰淇淋，或是你不得不，或是你觉得可以吃冰淇淋的场景跟想法在其中。就像我刚才讲，如果你跟你喜欢的女生，然后女生想吃冰淇淋这件事情，这样的前提之下，然后你还去选择说你面前有两个选择，然后你还是去选择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你已经知道你就是要被耍，你要有心理准备， 对， 你要去接受它，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景观区往往都只有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是有顾客就是想吃冰淇淋不想被耍的。 那是要在买之前要跟他讲说 no play no play 这样是不是？no no no no no no 然后应该讲听得懂中文啦。而且我觉得 很难讲啊。 对，就像你刚才讲土耳其冰淇淋玩的这个成分，其实我也同意，土耳其冰淇淋里面一定有这个所谓的玩的成分在里面。 对， 但是这个土耳其冰淇淋里面所谓的游玩的成分，很大一部分它是被建立在给周遭的人以及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本身的娱乐上的。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少有那种觉得被耍的人是觉得真的是在玩的吧，而且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个如果因为这个动怒，我觉得会不会有点更丢脸吧？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对，很多人都会这么说，但是如果是当事人好像就 对啦， 不太一定。 我懂你的意思，如果真的被耍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很尴尬，很不爽，而且我觉得那个梗不知道怎么接吧，就是你要拿，然后就会怎样转走嘛。 对， 对，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开玩笑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个。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跟所谓的时长度的容忍度，因为其实土耳其冰淇淋它很多招嘛，就像那个什么他给你勾了枕头非常大的没有要给你，或者是他粘的然后再多给你一个甜筒，然后那或者是他在他的棍子把你的冰给弄走，或者是很多时候是你觉得啊好啊你玩够了吧啊我要吃了，他又把你粘走。 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这个耍人是的时间有多长，怎么耍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被开玩笑的尺度不一样嘛。 对，就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都是这样，但是看整个土耳其冰淇淋的过程里面，好像真正 无庸置疑肯定是稳赚不赔在爽的，就是老板跟围观的人。 好啦，但如果真的是我的话，我其实也不想被耍。对，我会觉得说吃个冰淇淋为什么要这么累这样。 对，但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土耳其冰淇淋这个东西到底想买的是冰淇淋还是娱乐吗？ 我不知道啊、欸、因为我其实觉得土耳其冰淇淋没有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大概想买的是一种娱乐吧，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不是很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所以当你去买那个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旁边会围观很多人、嗯、那其实对于这种围观我不是很自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是 但你不是平常都讲说你这么美大家都会注意你吗？ 啊，问题是我已经刻意低调啦，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啊也是， 对不对？ 就是、 一个是我主动想高调，想被人家注目嘛，对不 对？那第二点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出糗，就是我花钱，然后我还要让大家围观我出糗 啊，也是， 对不对？ 要是不小心被记者拍到，po上去说那个女神玩土耳其冰淇淋，面带娇羞，出现这样的报道怎么办？ 不是啊，因为我个人就真的没有很喜欢就是大家这样子这么受瞩目，我这样子、嗯、所以我就不会，我也不知道耶、欸、我就不会想要花钱做这件事情。 嗯哼哼，对啊 对啊、嗯、 但我觉得从我们刚才在讨论土耳其冰淇淋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可以衍生出今天要硬凹出来讨论的议题啦。 硬凹 因为其实我们主要不是，就像我们刚才在讲，我们不是要讨论土耳其冰淇淋到底好不好吃， 对， 也不是要讨论说它到底把戏有多高明，我们是要聊说为什么土耳其会冰淇淋会让人不爽。那延伸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想到像我们刚才聊的几个东西，好像可以统整出两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就是你付出的金钱，你付出了，但你得到的却不是如预期的东西。 嗯、 另外一个就是、嗯、像我们刚才讲说，土耳其冰淇淋里面的娱乐好像都不是对于当事人，而是对于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以及周遭的人本身。 周遭的人，对。 对对 对, 对。那所以就会衍生出第二个可能不让人不爽的地方，就是明明付出的人是我，明明花钱买冰淇淋是我，为什么爽到的是围观的人跟老板？对吗？对 也是。但我觉得如果说那个人很喜欢大家瞩目他，或者是自娱娱人的那种人的话，搞不好他也 不见得会不爽。但我就以 general 来说好了， 嗯嗯嗯嗯嗯， 对不 对, 對, 對？因为我自己你刚刚提出这硬凹这两个议题，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人在不同角色上面应该都会有的经验，对吗？因为其实你刚刚讲这两个，我就想到我以前就是国高中阶段的时候，高中啦、啊、高中大学比较长啦、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打工啊，可能零用钱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比较好的几个姐妹或兄弟嘛， 嗯哼哼， 对吗？然后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是，就是比如说我们那种三五个好朋友好姐妹这样，就是我们可能很要好，然后我们可能下课还会一起去上厕所，然后会一起去聊八卦啊，讲别人坏话啊，什么有的没的，那一定都会知道大家的生日这样子、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那时候会轮流帮彼此庆祝生日，比如说我们这三个人好，四个人好了 ABCD， 然后比如说 A 的生日先到的话，我们就是 BCD， 我们会一起比如说、要找 A 去吃饭啊，然后我们一起合资一个礼物给 A 啊，然后请他吃饭啊。 国小国中还是 高中大学，大学可能比较强， 我高中大学叫小时候 没有关，不是，但你要吃饭送礼物总是要就是有一点经济基础嘛，对不对？国中那时候也会有，国中那时候也会有，但是你那时候可能就是准备个小卡片，或者是给他一个惊喜，或者是给他小糖果嘛。不管我会说不管哪一个阶段都一样啊，只是那个礼物可能或者是你花的钱就更多了。国中也会有，但是就是卡片之类的、嗯、然后比如说国中的话可能就是在 A 生日的当天我们就给他一个礼物啊，给他一个卡片啊之类的，但是高中大学尤其是大学我们可能就会特别约到外面去吃饭， 嗯哼哼哼哼， 然后我们就请 A 这样子，对、嗯、然后反正我们就会集资嘛，然后接下来换 B 的时候就换 ACD， 就一种就是大家轮流的概念这样子、嗯、哼哼哼，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假设我是猪，就是 ABCD不是猪、 嗯、 就 ABCD、 嗯、 我如果是最后那一个，比如说我的生日可能比如说在寒暑假之类，我就是最后一个轮到的，然后那时候在帮就是前面的 ABC 庆祝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好开心哟、哦、那我生日的时候 终于要轮到我了 对，就是哎、欸、这两个月就轮到我了，或者是哦我那时候想吃什么或怎么样之类的，而且那时候你就觉得大家一起想说哎、欸、这个好姐妹需要什么礼 礼物，或者是怎么样，会觉得是一种很贴心的展现，然后就还会特别去帮他挑礼物什么的。对，现在想想就觉得自己好愚蠢哦。 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听起来像什么吗？ 老鼠会哦， 这不就是老鼠会吗？而且你就是那个被倒会的那个人。 我跟你讲，你知道多好笑吗？那时候就是里面默默的这样期待，就想说，要到我了，要到我了这样子。然后想说要换我被请吃饭了吧？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说该回本了吧？我都出了三个人的生日这样子，结果我自己的生日就是在寒暑假。你知道吗？就是在暑假就更长，暑假的中间就大家都全部都忘光光，然后我就心里想说，看连个简讯都没传是怎样？什么好姐妹？ 这就是被倒回了，这完全就是被倒回，就是以前那个上一代的那个他们就是老鼠会已经想好说，我这个月会飙到啊，我要拿去投资什么时候？结果啪，会已经被倒掉了，就是你这种情况。 对啊，所以你那时候心里面就很干啊，你就会心里觉得说干靠，赶快把我的钱还来，因为你知道 ABC 这样子三个人的吃饭跟礼物其实也是不少钱呢。然后这种感觉要怎么讲啊？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失落，但是呢，不管是在钱上面嘛，然后钱的部分当然会觉得有一点损失嘛，因为毕竟家里面也不知道。就是非常有钱，自己也不知道非常有钱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更多的那个失落来源可能是一种，我今天把你就是当朋友，那我很重视你，可是你们好像却不是这样。那你那时候当然这个想法可能会比较，就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很轻嘛，你很容易就会陷入在一个僵局里面，就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把我当真心的好朋友的话，你应该会记得我的生日啊。 干得超好， 那你为什么会忘记？那我之前帮你过生日那么用心，你就会越想越极端，越想越偏激。然后你看哦，其实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后面其实很没有很喜欢过我自己，或者是帮朋友过生日是这样，我就会觉得说，你看当陷入这种事情，你其实这一段友谊，我自己觉得还蛮难。恢复像过往那么好，就当你心里面那个天平，或者是说你心里面已经觉得很不平衡的时候，我觉得啦，对啊，我自己觉得说，当时的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其实心里面可能期待的也不是什么礼物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一种被朋友记得的感觉吧，你就会觉得说，那我知道暑假可能大家都回自己的故乡，可能都很远。有些人可能甚至在离岛，但是好歹也是可以传个 Facebook 的讯息，之类的吧。 我其实觉得，就是从你刚才分享的这个想法里面，我会觉得其实这几年下来，大家好像重视形式这件事情更胜过于，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乎你，是不是真的爱你这件事情。 重视形式什么意思？ 就譬如说，假如说你的朋友有一直以来都有在你的生日，或是记得你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好像他日常有没有跟你有很深的连接，就好像是其次了。 懂你的意思。 对 对啦，但是因为你看，像我当时，我心里面就是我付出了 A、B、C 的这三个人的生日，这三个人的生日我都是就是我是说回到我过去那个时候的状态，或者是那时候的身心里的认知什么，对，反正就回到那个时候我在 ABC 的生日我都是很认真的，比如说去找餐厅啊，或者是去想他们需要吃什么啊，他是吃素吗，还是他特别喜欢吃什么样子类型的啊，那他最近需要什么啊，我都会观察，然后我们那时候可能就会做一些讨论这样子。那当然轮到自己如果没有被这样同等的对待的时候，你心里面当然就会不平衡啊。这不就是我们最一开始讲，就是你付出的但是你却得到的却不如预期。 对，你刚才听起来就很像是他们的工具人。 是没有啦，可能也不到工具人那么的严重啦，可是我觉得可能就回到你讲了吧，就是其实你现在走到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些形式的东西其实不见得那么的重要。 对啊， 对，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平常约去吃饭啊，聊聊近况啊，或者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他都在，那个东西反而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啦。 因为我到现在我是个对数字很没有记忆力的，所以我到现在其实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我都不记得他们的生日，我花了很多的功夫才把我自己家人的生日给记下来。 真的假的？ 对，所以 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一集在聊星座的时候，我应该有分享过，我自己是一个连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星座的顺序都没办法背出来的。 这个还好啦，但是那所以你以前也不会有这种经验是不是？ 嗯， 就是不会有说那种 什么哪一种 跟朋友一起集资帮谁过生日之类的。 会有啊，但是就是会有 Facebook 的那个生日的通知来提醒我说谁的生日快到了。 哦， 或是整个群体里面会有人说，哎、接下来谁谁谁要生日，我们是不是要有点表示？就这样子、啊。 哦，那你会期待人家也要这样对你吗？还是也还好？ 哎、我还好哎、其实我真的还好，我这几年反而都不是，我这几年反而就是非常倾向不庆生。 嗯，我也是，我也是。 嗯哼哼。 对，我现在也觉得这个就 讲一句恶心点的话，就是我觉得爱我的人不会因为今天是我生日才爱我、 啊。对啊，是啊， 嗯，讲起来都有点鸡皮疙瘩掉满地了。 好了，这是我自己在那个人际上面的一个经验嘛。那感情上，其实我觉得就是工具人嘛， 嗯哼哼， 是吧？感情上的话，就是你付出很多，可能送礼物啊、接送啊，可是人家可能不见得，人家可能只把你当车夫。 但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要说就是付出了但是没有得到预期的，或是得到了跟预期的不同，其实都也不是只有工具人才会这样子吧，就是一般的情侣关系或是婚姻关系里面应该也很多这种情况发生。就我本来想说，哦，嗯，我今天是我跟阿桃在一起的第999个日子啊，我想送他一盒很好吃的巧克力，结果谁知道阿桃超讨厌吃巧克力，结果当天我们俩晚上我们还吵架，这不就是类似的情况吗？ 也是啦， 嗯， 好吧，你知道其实感情这一块，我最近是倒觉得还好，因为可能我身边没有比较少这样子的人之外，我自己也不会是成为那种就是在感，尤其是在爱情上面有太多付出的人。比较最近比较多的感触是那个，我不知道写到这篇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听过直升机父母这个东西吗？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嗯，就是好，我先讲好了，就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这句话应该很常、大家应该比较常听到吧。其实直升机父母就有点类似这种概念，就是会一直在子女上面像直升机一样这样徘徊盘旋，就是很对子女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的父母、 对 的这种类型的父母。 嗯， 对，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特别都会有感觉吧，而且我觉得除了父母亲之外，其实现在还有衍生到婆婆。 嗯哼哼，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身边会不会有人已经结婚，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婆媳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现象对于上一辈的女性可能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在上一辈的女性的，我们不知道在我之前其实有没有讲过，她们本来有自己的名字，然后结果结婚之后变成了谁谁谁某某某太太，然后再来变成某某某妈妈，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角色之中一直都存在一个以他人为依附的基础在上面，所以这些直升机父母他的存在价值就是呼应他照顾的对象的需求嘛。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先从亲子这一块讲好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不要讲以前啦，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工作的经验上，其实很多的亲子冲突都来自于，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付出，其实是有一个预期性的回报，可是那个回报却不如预期。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我对孩子的，对我的小孩无微不至的照顾关心，或者是说，我花我的私房钱，或者是我额外花我的钱让他去学他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说去补他，比如说数学很烂，英文很烂，让他去补习，请家教，我的付出，你看，不管是金钱上的付出，还是时间上的付出等等的这些，那我觉得这些东西，父母亲的付出，当然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孩子，那当然他们可能也是抱持着无回报的付出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心里面也会期待自己成为是小朋友或者是外人口中的好爸爸或好妈妈，或多或少吧。 我觉得无回报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去深度的去思考，因为当你将一件事情，当你将一个礼物给对方，或是你对对方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认为里面存在的绝对的无回报这件事情。你今天用自己的私房钱让你的孩子去学才艺，那就代表说，譬如说我 花我的私房钱让阿桃去学小提琴。那我在我心中当然就是希望阿桃是一个变成一个喜欢小提琴的孩子嘛。 嗯， 这就是一个我预期的东西。你只要有这个预期，他就不可能是无回报。那我觉得这时候很多时候会有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希望、你的预期，并不是你付出的对象的想要的东西，可能不是这样子吗？嗯，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所觉得的，或者是他们所认知到、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他们觉得是照顾，他们觉得是关心，他们觉得是为小朋友好。对嘛、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其实对子女来说往往会是一种、就会觉得你其实过多的摄入或者是掌控。 嗯， 那这个时候你付出的那一方其实你很容易就会有挫折感。 没错。 对不对、我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帮你啊，我知道你数学都考不及格，我知道你数学就不好哦，我就请家教来家里。你为什么还不好好认真念书、你为什么这个时间你要拿来滑手机，你为什么这时间要拿来打电动， 那、我做的这么多还不都是为了你？ 对，所以这个时候双方的冲突就会是这样子产生啊。 嗯哼，这其实用一个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四个字，就叫情绪勒索，简称情勒啦。嗯，就是这个现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啊，我是为你好啊，你看天气那么冷，我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多穿一件？可是其实你其实是觉得不需要啊，或者是你可能觉得热啊、对不对？啊，我可是我就觉得你需要穿上啊。 嗯哼，对，是 对、 回到我们刚才土耳其冰淇淋的案例里面，像这种案例里面的妈妈或者是婆婆，其实就是花钱去买土耳其冰淇淋的人嘛，对不对？就是你本来你预期你付出去的东西可以获得一些感谢或是一些很正向的 good shit， 但其实你反而拿回来的东西哦，可能是一个令人火大的局面了、 对啊，而且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婆媳关系其实也是这样。你知道我可能是因为我年纪的关系吧，我最近很常听到有人就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在跟我就是抱怨婆婆这个生物。 他们是同住他们是 同住在一起吗？因为我知道现在房价很贵，所以其实 对 会增加房会增加婆媳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房价太贵，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分开来住。其实分开来住可能会好一点。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是强烈建议不要住在一起。 啊，但没钱啊，怎样？阿达要付钱是不是？ 不是，但是我真的觉得距离是一个美感，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政府啊，如果有听到的话，蔡英魂政府如果有听到的话，赶快寄出一些居住正义的案子，不然我相信这个 真的 社会上的人伦惨剧会更多。 嗯，我是真的觉得真的住在一起，嗯，因为你知道像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就是已经结婚的，然后确实真的有些是跟婆婆住的，惨案是更多，就是尤其是当他们生了自己的 baby 的时候、那个婆婆啊其实常常会把她自己过于带入自己是照顾者的角色、那个照顾者就好像她是那个妈那个小孩的妈妈一样。 嗯哼哼哼哼哼， 对。那婆婆我知道婆婆可能听到这一段都会觉得说，干你这个女你这个臭三八在讲什么。对，我要讲的是说，她一定就会觉得说，我是为我的孙子好，我是为我的孙女好，我希望她以后要长高长大、要长得聪明啊，这是当然是一定的。 对，而且老娘吃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是，对，可是问题是今天你就不是小孩的妈妈，小孩的妈妈不可能会想要害这个小孩吧？ 啊、 我说 小孩妈妈不懂啊，小孩，哎、欸，我养了两个孩子，你才刚养一个孩子，你有我懂怎么养孩子吗？ 是这样没错，问题是我也想要就是学习当妈妈的角色啊，对不对？你也要让我学啊，我也想当妈妈，为什么你都已经是你如果是阿嬷，你就是当好阿嬷的角色，不要再。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可是你看哦、喔、像婆婆如果这样子摄入的话，你有想过她其实我觉得某部分应该也会想要跟这个小孩有更多的连结吧，甚至是多于跟妈妈的连结，她可能甚至想要取代妈妈也说不定。你知道我听过更扯的案例，她是会在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年轻一辈跟长辈真的有一些落差，那有些时候小朋友在哭的时候，有些爸爸妈妈不，有些妈妈不想要立刻的去抱或者是哄这个小孩，要不然以后小朋友就 会很难很难带，因为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他一哭你就去抱他，他就会时时刻刻想要抱嘛。但这个时候我听到的有一些婆婆就会赶快去抱起这个小 baby， 然后就这样拍他说：“哦，你看你妈妈好坏哦，他都不爱你，他都不你哭成这样，他都不理你。”哎，这是真的， 还是不要结婚好了？ 是不是很可怕？所以我觉得或多或少，因为小 baby 真的很可爱，新生儿真的很可爱。你看了我，即使我今天只是一个好朋友的角色，我看到这个小 baby， 我都很想要多抱他两下，更何况是婆婆。 嗯哼， 对， 嗯， 是吗？所以也许他可能会期待他自己在母爱上发挥。还是是有效能的，你看哦，就是我们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有趣，就是当一个人退休了，或者是当一个人他已经到中老年的那个中年或中老年那个阶段，他得要接受他自己已经没有那么有 功能， 在许多事情上面，对，在许多事情上面，他得要接受他自己那么。没有功能或没有效能其实是不容易的、哦、你要去承认你自己在体能上确实就不如年轻人的，确实我长得我已经老了，我的皮肤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光滑了，现在已经有18岁20岁的年轻妹妹弟弟都出来了，那我还能做什么？他只能你看他比如说照顾这件事情他很在行的话，他也许他期待他自己在这一块还是有一些效能的、啊、我还是有用的，对不对？那小 baby 还是喜欢我的、是需要我的，对啊，是吗？ 但我其实觉得这其实又可以稍微靠一点到长照或者是晚年生活的一个 想象吧。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很在行于照顾孩子，但你也要意识到说你可能从过去看来这60几年里面你都一直被你这个很擅长的东西给困住，那你讲难听就是你人生可能没剩几年，你要不要尝试点新的东西？ 可是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很多长辈、我觉得其实我不喜欢讲老狗变不出新把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很多 你不要担心，我们后台数据几乎没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所以 好，我知道这一段可能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认同我，但是有些时候真的很多老人家他们真的很固执你真的很难去改变，或者是说很难去调整他们的想法，或者是要他们去尝试新的事情，其实真的不容易。像我跟你讲，我刚刚还有一个案例也很夸张，是很多时候新手爸爸妈妈在帮 baby 洗澡的时候，很多婆婆很喜欢进去凑热闹，或者是说妈妈在亲喂母乳的时候，婆婆很喜欢在旁边盯着看之类的，他们都完全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会带给就是父母亲，就我觉得他已经涉入到父母亲那一代该做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阿嬷该做的事情了。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如果去跟他们反映啊，或者是请他们不要这样子啊，他们的回应都会是吼，现在是怎样？我是为你好我爱我很爱我孙女，现在是怎样？我很关心他啊，我要看你们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让他眼睛还是鼻子进到水啊之类的。 或者是说啊，现在是怎样啊？我是老了没有用了，现在连站在这里看都不行。 对，对，所以我跟你讲，很多长辈其实也讲不得哦。你即便你的口气很好，跟他讲说，哦妈，不要这样啦，我怎样怎样，比如说在亲喂就喂母乳那个案例， 你 跟他讲说没有啦， 你跟他讲说，妈，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好不好？什么事情啊？滚！ OK， 不是，好白痴，你最好是敢这样讲啦，你看，光是 讲一下而已。 亲喂就是你喂母乳这件事情，如果跟他讲说他要喂母乳，你那个婆婆就会跟他讲说啊，没有了，没关系啦，你有的我也有啊，你有胸部我有胸部啊，没关系啦，我想看我孙车奶奶啊，对不对？啊，问题是就算你有胸部，露营什么白痴哦，还上传哦，是不是？不是，你不觉得这很莫名其妙吗？我就算你有胸部，但问题是我今天不想让你看到我胸部，不行吗？ 就跟我有鸡鸡，我也不想看别人的鸡鸡一样。 对呀、啊，那我想喂小孩，你不可以回避一下吗？我觉得这种，我自己觉得，有些长辈 很讲不得，可能 maybe 他们需要跟他们聊一聊被拒绝的勇气吧。我觉得他们很常时候被拒绝，其实他们常常是恼羞的。 对，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在讲的，我觉得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已经很习惯于存在于自己这种以他人的需求为基础的角色了。他们一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欸，其实我大可不必在这里看我媳妇喂奶，我也可以有很多的人生乐趣，我可以出去跟我的朋友学学油画，跳跳土风舞，甚至录录抖音影片也很不错，虽然我觉得抖音东西很智障但也是不错的东西嘛，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好好笑哦。对啊，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啦。然后我自己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其实很多不同角色应该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嘛。我自己最近也听到一个很扯的是，其实这种类似的东西我们之前也有谈过，就是在助人者这一块。但我觉得最近比较傻眼，就是我最近有听到一个，他其实不是助人者，他的工作比较像是可能是比如说宿舍管理员啊，或者是什么。 我会想到一件事情，你有看我昨天传给你那个 Facebook 那个 吗？我有看啊，还蛮白痴的， 很屌。 他是在影射吧，对不对？ 他基本上就是在影射，因为我们在，我传给阿桃一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应该是叫做心理师的宵夜探吧。 宵夜探， 对对对，他里面就是会有很多人投稿给心理师，就是给那个粉专 的管理员，然后他就会 po 把东西 po 出来。反正里面一篇就是在讲，有点算是影射台湾身心理圈某一些人的嘴脸，非常好笑，大家可以去看看最近的贴文，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阿桃，你继续。 好，反正我刚刚讲哦。就是他其实不是助人者，他的工作可能像是比如说宿舍管理员，或者是那种生辅组长之类的，但是他很想要或者是很喜欢做助人工作的人的事情，而且他们往往对于辅导或者是諮商有很深的误解，就是他们可能就觉得哦，辅导諮商哦很简单啊，就只是倾听陪伴支持嘛，对不对？那对，那我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其实他对于助人有着非常大的热忱，那同时他自己也有一些宗教上的信仰。对，比如说哦，神是伟大的啊，或者是，我们要爱世人啊之类的这种宗教的加成，这样子 神自有安排了。 对，那反正他就觉得说在这种，反正他就有点自以为吗还怎么样，反正在这样加成效应之下，他就觉得哦，我背负着这个神给我的那个使命，我要怎样怎样之类的，所以他对于自己助人这件事情有更多的期许。然后可能会很想要去帮忙学生，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觉得辅导諮商除了是倾听陪伴支持之外，他会觉得说哦，我就是这个石头挡住这个学生的路了，我就把它移开，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没有这个困扰咯，这样。对，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对学生说，就可能比如说这样聊一聊，比如说假设阿远有事情来找我聊最近的心事还怎么样， 阿桃老师 他就会自，对，他就会自己带路，觉得说哦哦，虽然我不是心理师，但是你看阿远这么需要我，而且阿远每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都想到我，哎，那既然他如果都把我当心理师的话，那我就也只好奉陪咯，我就也只好陪陪他咯，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会对这个学生讲说，好啦，没关系，好，拍拍他，听完他说了之后，他就说，好啊，那你有需要的话，随时都欢迎来找我聊聊哦，这样子。好，当他说出了这一段话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对方都已经把我当成一个助人，专业助人者了，而且他也这么信任我，他跟我说了这么多，哦，我真的也要好好的陪伴他。可是你知道吗？这一段关系其实这两个人啊，都是不舒服的哦，确实也是这样，我听到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为什么双方都会不舒服呢？因为一方当他说出随时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有办法做到随时，对吗？ anytime 任何时间哦，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我问你， 以諮商师的角色也不该讲出随时这种东西， 对啊，而且諮商本来也不是在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今天是学生，我可能就会期待说，老师你说随时哦，哇真好，那如果晚上的话怎么办，我可不可以有你的 line 还是联络方式，对不对？ 老师 对吗？可是对啊，或者是说，而且你知道其实就我知道的这个人，他其实是真的挺忙的，那如果他这时候正要开会还怎样，我那时候心情很低落，我去办公室找你，可是你却要忙啊，你不是跟我说随时吗？ 嗯，这可能会被二度伤害。 对啊，那另外一方其实他真的，他除了没有办法做到之外，他还尽可能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去搬开那个石头。他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在学业上，或者是跟哪个老师有什么冲突，他都会，比如说假设阿元跟某个 A 老师有一些误会或冲突，他可能就会很热心说、嗯、哦，真的哦，那还是我帮你跟 A 老师讲清楚， 嗯哼哼哼， 对不对？好，那以这个老师的角度，这个自以为他自己是助人者，或者是他期待他自己是助人者角色的这个人，当他已经提供他可以做的事情，提供他可以做的资源支持或者是协助，可是这个学生他却没有如他预期般的改变或者是进步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会感到挫折的。 就让我想到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心理师的宵夜探那篇文，他就讲说、想说如果个案觉得没有效，那一定是他没有把心打开，他抗拒，他的信念不足以创造更好的实相，那我也只能祝福他。很靠北。 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啊、嗯、所以我觉得嗯， 而且其实像 我自己觉得啦， 而且其实像你刚刚提到那个生浮状的这种案例，它还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跟土耳其冰情很像的现象。我现在很努力要把这两件事情靠在一起、嗯、就是明明付出的是我，爽到的为什么是别人？就是有时候人类的心境的改变是很讲究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在时机上面的正确的。就是假设有一天、嗯、这个生浮组长他关心的这个学生跟一个普通的朋友聊完之后，他的情况就改善了。那聊的内容其实跟生浮组长讲的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他也会有那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嘛，就是哎、欸，明明我以前就跟你讲过啊，为什么你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嘛。那其实工具人也差不多，我们其实看到不少的工具人的案例是，他可能在他喜欢的这个对象刚分手的时候加入这个战局，那谁知道可能就是他当浮木，当久就忽然。 对方 就上岸跟别人走了，所以也是很常见 的。就在一起的不是我，是别人这样。 对，就跟土耳其冰淇淋一样，就付钱的明明是我，为什么爽到的是老板跟周遭围观的人？ 好笑、哦，好吧，好啦，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角色上面，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有一个心理预期，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付出，或者是你的为对方做的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或者是说一定都会有什么回报的，就是你预期些什么你可能自己也要知道、嗯、那你可能也要知道你这个预期并不是你做了什么它就一定会发生， 嗯， 对吗？比如说我今天很满心期待做了一个蛋糕给你吃，手做蛋糕给你吃，我期待你会说好吃，可是、 哦、好吃 你可能就真的不觉得好吃啊。 好吃好吃好吃， 对吗？对啊，就我的意思是说你的付出应该要是出自于真心而且不抱持回报的，这我觉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就对，就是其实除了可能不会得到回报，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的主体是谁，就是你的主体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满足的话，那其实当你做这个蛋糕，当阿桃做的蛋糕，这个蛋糕送给我的时候，其实那他的目的就应该已经达到，因为他已经在为了我付出做这个蛋糕给我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满足，那无关于我到底喜不喜欢，或许我真的会很喜欢，那当然会当他的快乐加倍，但如果我觉得 嗯可能糖放太多了，那这也不会太伤害到他，就是你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了。嗯， 对，就是 我自己觉得说那个付出的界限其实是很重要的啦。 嗯哼哼哼哼， 对，你自己，当你，我其实觉得有时候也蛮不公平，当你自己没有拿捏好那个线，你自己付出那么多，然后别人给你的回应或者是回馈不如你自己预期的时候，你又要在那边生气，这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父母亲跟公婆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吗？我这么在乎你的小孩，我这么照顾你，我这么关心 你,、啊、你 我是为了谁？我是为了谁？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我每天在工作，对，为了谁啊？回来给我摆个脸色，现在是怎样？对啊，就是那付出的界限呢、啊？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角色上面，可能要自己要去拿捏。 嗯哼哼嗯，啊，我生日是7月5号，阿桃，如果你要做蛋糕给我吃的话，记得不要放太多糖哦。虽然我还是会很。就是满心欢喜的收下，但是不要放太多糖。我最近在减糖， 要减糖是不是？ 是，对对对。 孩子， 好了，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了吧？ 嗯 ，OK。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啦，我是阿元。 好，我是阿桃。 大家拜拜。 拜拜。